第58集，爱情魔法。许少卿伸手把马桶冲了，然后坐到了马桶盖上，也许是累的。 刚才我为什么要狡辩啊？没必要啊。还有，为什么要跟他说我没交会员费的事儿？我神经病吧？不对劲，很不对劲。 许少卿想啃指甲了，但是手指甲现在不干净，他就撕了两截卫生纸抠来抠去。 因为我理亏，可我理亏的时候还少吗？对，问题应该是安理为什么那样生气吧。这笨蛋并没有被哄好，他后来根本都心不在焉了，就因为那个破事儿。我只是想说明那样真的很舒服而已啊，为什么要那么生气啊？不就是为了舒服才在一起的吗？他未免也太矫情了吧。靠，他也太难伺候了，要不还是算了，他一言不合叫一拍两散，着急找下家事，我何必呢？如果是我的话就不会那么矫情。如果是我的话， 许少卿，这样来你会很喜欢的 啊？什么？你不会？怎么能不会呢？之前那些人都好喜欢的呀。 咔嚓，手指被撕成两半。咔嚓咔嚓咔嚓咔嚓咔嚓咔嚓咔嚓咔嚓咔嚓咔嚓。许少卿烦躁地把纸屑扔进纸篓里去。许少卿平复了一下心情，然后掏出手机，打开备忘录，写道： 交往守则一，不要在进行中的时候提别人。 喵喵娜看见安理从远处走来的时候，双腿打晃的憔悴样子，吓了一跳。 我去，叔，怎么去了这么久啊？没事吧？ 哦，我拉肚子了。 安理感觉身体怪怪的，但没有办法，只能挺到晚上回家。又来了桌新客人，他走上去递餐单。许少卿也回来了，坐回他朋友那桌，那俩人还在瞎聊项目的事儿。 怎么这么久啊？看电影去了你？我这视频会议都开完两个了。哎，你怎么看着很热啊？ 没有，处理点事情。 几个人都看向给隔壁点单的兔子女仆屁股后面的毛球，因为那颗毛球就在他们眼前动来动去，不注意都难。杨广生撑着脸笑了一下，手指敲了敲速写本。许少卿看了他手指一眼，安理给隔壁桌点完餐，说了句台词就要转身往回走，手机震了一下，随叫随到发过来一条消息： 眼镜哥哥很想你，小兔子。 安理羞臊的要命，他朝那边瞪了一会儿，就赶紧转身往后面走了。打出单子给了操作间的同事之后，他靠在棚子后面的阴影里，迅速地掏出手机。安理打了三排句号： 你能不能正常点？ 你对他没有印象吗？ 你的朋友我怎么会有印象？ 他对你印象深刻，这几天经常来吧。 安理把头伸出去偷看那桌，不过他这里能看到许少卿的正脸，撑脸朋友的侧脸，而眼镜朋友只能看到后脑勺。他又把头缩回去打字： 我真不认识，也没印象，你别闹了。 还有旁边那个富二溜子蛋，觉得你要是好上手也可以玩玩。 你是不是觉得这世上就没有直男？我在上班没时间跟你扯。 二溜子是直的，但是男女通吃。眼镜哥是深贵，他不说但我看得出来。 安理很想发一句，就算他们都是 gay， 大概也是想约你才对。好在打字不是说话，他还是有反应时间的。他觉得现在最好可别说这个。这个思考的空档，许少卿又发来一条： 要是他俩，你想选哪个做下家？你不是对我不满意，要和我散了？ 真幼稚。 刚还说已经退了会员，现在又主动让我找什么下家，是他吗？ 安里竟然想起小朵了。小朵上幼儿园的时候，他妈妈对他零嘴管控得很严，他就会眨巴着眼睛看着桌子上的酸奶朝自己撒娇。 爸爸，酸奶不吃会坏掉的吧？ 怪不得刚才一个劲儿地说自己最棒，他们都不如我之类的屁话，原来在这儿等着 选你。那你请我喝一杯饮料。 好，等着。 安里马上去下了一单最便宜的基础红茶。小精灵秀貌似已经接近尾声，一些观众提前散了，女仆茶铺又来了些新客，现在蹲下去服务简直是要了安里的命。每次他蹲下给客人点单或者比心的时候，他都得扶着桌子才能站起来。 都来许少卿。 产生这个想法的时候，安里往许少卿那边看了一眼，那几个人正在聊着天，许少卿像是感应到什么似的也转了下头，两人对上了目光。许少卿正握着瓶子一下一下敲着掌心，像个拿着棒球棍子恐吓弱小的恶霸。 靠， 基础红茶出来了，他马上给许少卿发信息， 茶好了，可我怎么给你啊？我总不能走过去直接放你桌上吧。 没关系啊，你拿过来。我就说我用手机点的。 安里就把手机收起来，去取了茶放到托盘上，端着走到许少卿的面前放下。 这个很美味，你会喜欢的，主人。 我们没点这个呀，丁丁的。 我点的。 你什么时候点的呀？早知道你点我也一起加一杯。刚才开视频会说的我口都渴了。 那现在加吧，你要什么？ 我就要那个金刚乌龙茶。杨哥你还要吗？ 一样。 好的主人，我这就为您准备。 安里说完并没有离开，和许少卿大眼瞪小眼了一会儿，旁边俩人都疑惑了，这个丁丁奈在干嘛，一直盯着许少卿不走。 有事吗？没事说完台词就赶紧回去工作吧。 台词？对，上饮料后要对顾客说丁丁奈的台词。 他抱着托盘忍着酸胀蹲下去面对着许少卿。是张不开嘴呀，虽然规定是一桌客人点的单只要说一次台词就可以，对谁都行，但是这次旁边的俩人什么都没点，他要是刻意避开许少卿对着其他人做这个就太突兀了。许少卿看着他也不急，拿起茶来喝了一口。安里的脸又开始发烧了，他是真的对许少卿 biu 不出来。 奇怪了，我俩分明什么龌龊事都做过了，为什么这种可以对陌生人做的简单事对他就尴尬的下不了手呢？ 大概对着那些不认识的人陌生的脸，安里就能真的把自己带入丁丁奈，但是面对许少卿他就没法成为别人，他就只能是安里。两人那种关系做这种纯情的动作实在是令人害臊，蹲得越久就越令人起疑。许少卿的两个朋友已经完全注视着他了。 点单。 说丁丁奈。 四面楚歌，安里只能豁出去舔着老脸嗡嗡着脑袋小声地开了口。 Bill 尝尝我的爱情魔法主人。 许少卿很淡定地喷出一小股茶淋湿了自己的腿。杨广生没忍住笑出声来，梁宁推了一下眼镜。 快回去工作吧丁丁奈。 好的。主人慢用。 弯的绝对是，看你帅哥嘴都瓢了。 在下小神机原著，猫耳 FM 出品，南烟落秋制作，都市纯爱有声剧交易沦陷正在热播。